凉丝丝的冷气顺着地条缝灌进来，让秦总的脸皮一阵阵的发麻，就感觉自己脸上那层皮真的被这个妖孽给扯掉了，他没脸见人了。秦锦城猛地转身，喉头努力地往下咽了咽，从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： 不要脸。 雷猛一脸的郁闷，他做什么了呀？这怎么就不要脸了呀？郑杰悄咪咪地给他递眼色： 雷少，你勾搭我们秦总来着？ 哼，不可以吗？ 雷猛站起身的时候脚步没注意晃了一下，郑杰下意识地想上前扶一把，明明已经是转过身的秦锦城就跟着后脑勺长了眼睛似的，谁也没有看清他的动作，他已经把雷猛重新地塞回到被子里了。 命不要了，瞎折腾什么，老实躺好。 雷猛嘴角扶着笑，心情还挺美，难得乖巧地点了点头。 好啊，秦总要是不嫌弃我弄脏你被子的话，我也懒得往楼下挪。 郑杰一片的哑然，张了张嘴，跟被人往嘴里塞了一个生鸡蛋似的。有妖气。秦锦城这家伙的反应太不正常了，往常他来秦家连男人的卧室都进不了，要不是挂了一个医生的头衔，他可能一天到头都跟着秦锦城说不了两句话，更别说是其他的女人了。秦锦城这人前几年那都在部队，身边有没有女人他不知道，但他知道这人从小到大天生的一张冰块脸，对谁都是冷心冷情的样子，仿佛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。啊，不，这话呢也不是这么说的，这个男人心里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手底下的那一帮的兄弟，为了兄弟他的命都可以不要。但是雷猛是他什么人呢？用得着他把卧室让出来给他住吗？这男人自从开始做生意之后就跟有了洁癖似的，这外面的花红柳绿各种应酬他从来不沾身，还嫌弃到不行。郑杰可没少听他爸爸吐槽。郑杰呢推了推手中的注射器，示意秦锦城让开，自己上前一步又要掀开雷猛的被子。雷猛的感觉不太妙， 郑医生这针打哪儿啊？ 你想的那里，乖乖把被子掀开吧。 为什么是屁股针？ 雷猛是一头的黑线，没觉得郑杰的目光有多如狼似虎，反而先去看了看秦锦城，而秦锦城也正好是看着他，目光深暗，看不出情绪，凉丝丝的没有温度，还真是让人很不喜欢。雷猛心一横，大老爷们儿的不就是露个屁股吗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再说医生眼里无性别，这小姑娘还能把自己吃了不成吗？思及此，他嘴边就勾出了一抹笑来。 劳驾秦总帮个忙，我这儿不太方便。 他扬了扬胳膊，表示自己没什么力气去脱裤子了，让秦锦城帮着给脱一个裤子。秦锦城也不知道是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，转头就从郑杰手里拿过了注射针筒。 你出去，我来。 郑杰一头的黑线，气得想抓狂。 哎，不是，你知道打哪儿吗？你会吗？ 秦锦城从鼻腔里哼了一声。 出去。 秦锦城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，郑杰也知道这话已经抢不回来了。你说他好歹是一个未婚的小姑娘，也矜持的好吗？总不能一直吵着抢着要去掀一个小帅哥的裤子吧，那像什么话呀？虽然心里很不乐意，也只好是悻悻地出了卧室了，也没忘记给这二位哥哥关个门。这在这门口酸溜溜地说道： 哼，祝二位百年好合，纯哥哥我讨厌你。 又霸道又过分，这到底是不是他哥哥了啊？ 这居然不让他占别的男人的便宜，那雷少自己都没有说什么呢，哼，他就看一眼他那屁股，怎么了？郑杰的表情恹恹，裹着一张小红脸慢吞吞地下了楼了。其实他也没那么猥琐的吧，他可是医生啊。不过这雷猛吧是真的挺好看，他之前就知道他皮肤好，上回呢还没有来得及问他是怎么保养的呢。 你说他身上那么白，其他地方……不行不行，小姑娘家家的，这是乱想什么呢？ 美成那样的一个男人，他这种粗人拿到手里，那也是暴殄天物吧。郑杰呢又是吐槽又是哀怨，还羡慕的不行。而屋内的两位呢正在大眼瞪着小眼。雷蒙半趴在床上，半眯着眸子打量着眼前的男人，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。 你行不行啊，可别把我打坏了。 废什么话，脱了。 秦锦城举着针筒像模像样的说道。雷蒙本身就是一个爱折腾的主，这刚刚房间里有女孩子在，他没好意思太那什么，这现在呢只剩下他跟秦锦城了，而他呢又是这么一副的病美人的姿态，简直是老天给的机会啊，这错过了撩一把的机会简直是天理难容啊。他眼角的笑意不减，深深地看进秦锦城的眸子里，一只手缓慢地揭开了盖在身上的被子，下半身呢还穿着他那条没有裤腿的破洞裤。他把手搭在裤腰的边缘，缓慢地用力地往下拽，露出一点腰线，上臀，然后卡住了。他一脸无辜地抬起头， 好像卡住了。 你不解腰带能不卡住吗？ 秦锦城气得要死，他算是看出来了，雷蒙就是故意的。故意做什么呢？他也说不清楚，他看不懂这个男人的目的。他乖戾、嚣张、桀骜不驯，像只不能驯服的小狐狸，明明很弱，却要去挑战狮子的权威。 那你还不知道搭把手啊？ 说完可能是怕秦锦城还不肯帮忙，又接了一句， 你要是介意的话，我叫郑医生进来。我想…… 闭嘴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，别一天到晚到处勾搭人小姑娘。 吼完还不解气，在床边坐下来，很野蛮地扯上男人的后腰，用蛮力地往下一扯，细嫩白皙的腰部被勒出了一道红痕，像破了似的。雷猛轻嘶出声， 你轻点儿，你嫌我伤不够重是不是？还是想公报私仇啊？ 我跟你有什么仇啊？ 肖总拿来消毒棉，往雷猛白嫩嫩的上臀上擦了擦，眼神呢往上一挑，对上了雷猛的眼睛。雷猛抿了抿笑，这下巴又微微的往上一翘了一下。 郑杰，郑医生， 这都是聪明人，不需要把那话说得太明白。雷蒙这么一提，秦锦城就知道他想啥了，针头没客气的一下子就扎进雷蒙那白嫩嫩的肉里。心满意足地听到雷少发出来的惨叫，只是这不好像不太惨的样子，但总归是疼了。麻利儿的推下针头，又迅速的拔掉，手指呢重重的往这针尖上一按。 你要是不想被我削，就别去招惹郑姐。 哟，难受了？那小姑娘明显就喜欢我，你该不会吃醋了吧？ 雷猛完全就是在试探秦锦城。认识秦总这么久，郑杰可是他身边唯一的女人了，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，这怎么叫他不上心呢？ 吃醋？哼，就你这样的真不行。 语言里的不屑的成分完全不加掩饰，可真够给雷蒙面子。接着不容雷蒙反驳，又接了一句， 小杰是我妹妹，你最好别打她的主意。 雷蒙郁闷的脸上瞬间是由阴转到晴了。哦，妹妹呀，那是他想的那个妹妹吗？你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他就放心了。秦锦城拉过雷蒙的手，反手让他按到针眼上，这棉球堵着针眼，以免着血流出来。秦总真是小题大做了，就这么一个针眼能流多少血啊？雷蒙的手跟着秦锦城拿开的手就动了，秦锦城还没有站起身，后腕便被人给抓住了。 放手！ 秦锦城面色不悦，凶巴巴地吼道。